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文艺复兴是一个充满理性比例的世界，但是当世界充满理性，生活开始有种规律，设计开始有种模式，艺术开始有种拘束。渐渐这种抑压的创意，当某个机遇来临，就会带来狂野炽烈的新风格。一条条划破建筑史的曲线，会不会令你领略到一份建筑意呢？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末期，势力强大的教廷在社会上享尽特权，发行赎罪券敛财等等的腐败行为引起民众不满。自1517年起，德国修士马丁路德发起一连串的宗教改革运动，挑战教廷霸权和不合理教条，在民间引起极大回响。为了维护威望，教廷在1545年开始推行反宗教改革运动，其中一个手段就是通过艺术去肯定信仰价值，重建信徒对教会的信心。当中重点项目包括由米高安哲罗主持重建的圣彼得大教堂。为了吸引更多信徒来到教廷所在的罗马朝圣，教宗西斯图斯五世在1585年即位后，立刻下令改造罗马市。改造计划的重点是开辟多条大道，从城门开始连接市内重要的教堂，方便朝圣者在市内游览。17、18世纪期间，教廷赞助了很多艺术和建筑创作，为了令信徒留下深刻印象，新建造的教堂都风格强烈，造型上大量运用曲线营造立体感，装饰华丽，亦着重室内光线运用。这种后世称为巴洛克的设计手法，务求令到访者对信仰产生向往，因而折服于教会的权威之下。 上一集的建筑二呢，我们跟大家讲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文艺复兴呢，都是一个在整个人类的，尤其是西方的历史上面，一个十分之重要的转捩点。而在文艺复兴这个这么长的时期呢，开始呢，入面的人呢，想嘢呢都会慢慢转变。我们之前就是说，文艺复兴大家就好想找回一些古时候的一些光辉的传统，譬如是古希腊啊、古罗马的很多的艺术上面的、建筑上面的一些光辉。他们要找回出来，然后将它再重新去应用出来。那好啦，那我们说，当文艺复兴发展去到中后期啦，开始啲人呢啲諗嘢又会开始唔同咗。即係人啲諗法总係会周不时就会转变嘅，尤其是一代一代人呢开始就会想推翻一啲嘢。即係之前啲人做咗好多嘢，我开始觉得都是要转一转啦，又开始转咗去另一种风格㗎喇。 係啊，我諗文艺复兴呢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呢，就係佢带嚟咗一个人民主义嘅，就係呢即係啲人开始觉得呢，其实人呢都好聪明啊，人都好叻啊，人其实都可以做到好多嘢，特别係文艺复兴时期有好多好有才华嘅知识分子喺当中产生咗。咁所以呢，当佢哋觉得人嘅能力係大咗嘅时候呢，就间接呢亦都去开始去反问，究竟神嗰个即係权能或者教廷嗰个权能呢喺边度嚟嘅。 我哋如果用歷史諗咧，就係文藝復興咧，就一定問兩個問題，或者問一個大嘅問題，就係錢從何來啦。咁上一集都講過咧，文藝復興嘅錢第一嚿咧就係富得漏油嘅羅馬教廷，咁啊相當有錢。另外一個咧就係意大利北部嘅新興嘅資產階級，我哋話即係當時即係米蘭啊、威尼斯嗰啲嘅有錢人，因為要提升自己嘅地位，咁所以咧就開始做好多藝術品或者建築。咁所以你見到呢兩條路咧，都係一啲所謂嘅高級嘅人士嚟嘅。咁但係咧，即係依一個方向咧就唔會永遠落去。咁依一啲所謂知識咧，慢慢會向下放，同埋咧關鍵嘅所謂嘅印刷術開始慢慢普及咧。咁依啲嘅所謂嘅知識亦都唔會永遠咁喺一啲少數人身上。咁結果咧，再更加大嘅所謂嘅顛覆咧，就會之後咧就慢慢發生。 係啦，我哋知道呢個時期大概就係公元嘅17世紀啦，至到18世紀呢個時間。喺宗教上面咧，頭先就講到，其實本身宗教嘅力量咧，影響住成個歐洲嘅好多唔同嘅人啦，包括係建築甚至藝術都係嘅。咁而但係去到某個時期開始，啲人開始質疑埋宗教方面嘅嘢嘅咯。咁然之後就造成咗之後好出名嘅一啲宗教改革嘅咯。 係都。可以咁理解嘅，我大家可能知道所謂馬丁路德嘅宗教改革嘅運動咧，16世紀初咧就即展開啦。咁其實同文藝復興正正有好有趣，可以連埋一齊講。嗱，意大利富得漏油，啲錢咧其實咧唔淨係意大利產生，其實咧係因為教廷嘅力量咧係基本上係統治咗全個歐洲。例如即係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範圍入邊嘅，即係今日德國範圍入邊好多細嘅即係公國咧，其實大部分咧嘅收入咧好多咧都係流咗向呢個意大利嘅部分。咁隨住文字開始展開啦，讀書嘅人開始慢慢多起上嚟啦，印刷嘅普及啦，咁大家就會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點解我哋嘅錢、我哋嘅糧食要俾十分一羅馬教廷？點解我哋嘅王、我哋嘅傾啊，要由羅馬人去決定？點解唔係由我哋自己人去決定？咁呢啲嘅問題，咁啊帶埋加埋呢個所謂嘅人民主義嘅思潮，咁你就會變得會問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個神究竟係咩回事？咁所以咧。當去到呢個宗教改革運動嘅時候咧，馬丁路德嘅核心思想，用最簡單嘅講法就係，佢認為咧，即所謂咧神嘅赦免咧，就係由神嘅慈悲而嚟，就唔係由你喺人世間做咗啲乜嘢去侍奉神而嚟嘅。咁呢個好大分別，因為天主教當時舊嘅做法就係話你要買贖罪券啦，你要係證明俾人睇你好相信天主教，咁你先至可以有機會上天堂。咁但係咧，馬丁路德認為唔係嘅，佢只要我哋喺心裏邊有個信仰。咁咧，我哋就能够上天堂。咁同埋咧，我哋能够直接通过圣经去了解，所谓你可以叫福音啊，或者了解宗教。咁所以咧，佢哋嗰个基本分野就喺度啦。马丁路德认为神咧可以直接沟通，同埋咧系唔需要做啲咩去证明你相信神嘅。而天主教徒咧认为你要做好多嘢去证明相信神。咁马丁路德或者宗教改革里边，佢哋又讲另外一种嘢。佢话咁你人世间你要做咩咧？你唔使敬神，咁你做乜嘢咧？马丁路德嘅附近另外一位宗教改革者叫加尔文。咁加尔文佢咧就讲咗一套谂法嘅。咁咧后来所以影响所谓新教嘅伦理啦，或者清教徒嘅一啲嘅谂法咧，就认为你在世嘅时候。即係喺人世間，你做咗好多嘅努力做事嘅嘢，你做咗呢啲努力做事嘅日常事工，即係譬如你係耕田嘅努力耕田，你係賣嘢嘅努力賣嘢，其實咧就係榮耀緊上帝。咁呢個諗法咧就變得好大唔同咗啦，因為中世紀人話俾我知，你現世人乜都唔好做，最緊要咧就係侍奉神，就係去教堂。但係而家啲人咧話俾你知，你要努力咁工作。嗱，咁呢個咧就係所謂嘅大嘅變化，係嘛？就係話我努力生產啦，做好多嘢，咁咧就影響到咧個基本嘅諗法就唔同。相信新教嘅好多國家咧，就變得咧哇，好中意生產啊！啲人咧好中意去勞動，咁而有好多人咧因為咁咧，帝王嘅權力又開始上升。咁所以咧，呢啲嘅所謂相信新教嘅國家啦，同以前嘅相信舊教嘅國家咧，就開始咧有一個漫長嘅由暗戰到真係發生戰爭嘅階段。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成日所講二三十年戰爭啦，同埋咧影響住整個十七世紀。初中期嘅宗教改革中间嘅啲关键嘅变化就系咁嚟嘅。 咁啱啱阿卓然讲过嗰个加尔文又有啲译音译做卡尔文啦，咁有多个唔同嘅译名嘅。咁而本身基督教或者天主教教廷，佢哋有个咁大嘅权力啦，佢哋本身嘅影响力咁大啦。咁但系喺呢个宗教改革底下，开始有啲人对佢质疑。咁而我相信佢哋唔会就咁由得嗰啲人去就咁离开咗佢哋本身嘅嗰个团体噶。照计佢哋应该都会做翻一啲嘢。去抗衡啊，或者去点样去保护住嗰班佢哋本身嘅信徒嘅。 咁啊，呢个咧就如果可以简单咁讲啊，即系我哋话即系新教嘅力量就系对天主教一个颠覆嘅改革啦，即系话你系有问题嘅。咁但系天主教本身咧都有好多自己尝试从内在向改善。 即係佢哋覺得可以改變。譬如有好出名嘅就係影響我哋亞洲好強嘅就係耶穌會咧，就喺前後呢段時間就建立起上嚟。咁耶穌會就譬如話我哋如果知道日本傳教士，譬如德川時期嗰啲傳教士，基本上就是耶穌會派過去嘅。咁譬如話傳教去中國利馬窦咧，亦都係耶穌會嘅會士嚟嘅。咁呢批人咧，亦都嘗試咧從內部改善天主教。咁但係咧，因為佢哋依一股力量咧係建基於咧反所謂嘅新教改革而嚟，咁所以咧佢有人會認為佢係所謂反宗教改革啦，亦都有人會講咧佢就係一種天主教改革嘅力量。呢一個力量咧，好睇嘅方面就好積極咁傳教啦。另外咧，譬如喺西班牙裏邊所謂惡名昭著嘅宗教裁判所啦，即係呢一種咧用審判你係咪異教徒啦，或者係話你係女巫嘅方式去殺好多當時嘅一啲嘅即係新教教徒嘅一啲嘅宗教裁判所咧，亦都係當時出現。咁所以呢個亦都會話咧，宗教改革影響到天主教同埋新教兩邊都有激烈咁改變緊。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 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 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 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點解我哋今集節目一開始喺度係咁講宗教呢？我哋經過咁多集入面，尤其是近呢幾集，大家都知道喺呢段時間咧，宗教咧對於成個西方嘅世界咧，佢嘅影響好深遠啦、嗯。而對於建築嘅影響咧，亦都相當之大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次有呢個話題去入手，咁然後再去講今次我哋想講嘅呢一個建築嘅風格啊。咁就係巴洛克嘅時期，咁同埋咧洛可可風格。啱啱我哋就提到有16世紀初嘅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啦，咁而教廷为咗抗衡佢，亦都希望啊呢一种嘅运动咧唔好影响到自己嘅一啲威望啊，咁所以咧佢哋亦都有提出咗或者推行咗其他嘅一啲运动去抗衡嘅，咁就譬如系我哋好熟知嘅一啲所谓嘅反宗教改革嘅运动，咁而希望咧嗰啲教徒可以继续用翻佢哋本身嘅嗰一套理念去管治或者系继续侍奉神，咁而喺建筑方面咧教廷咧会做一啲嘢，希望咧唔好因为宗教改革咧而流失咗佢哋本身嘅一啲信徒。 喺1545年开始咧，即系教廷咧就开始咗呢个反宗教改革运动啦。咁佢哋其中咧一个策略或者一个谂法咧，就系觉得咧可以通过咧艺术咧去肯定翻咧即系信徒咧即系对教廷啦对信仰嗰个信心嘅。咁所以咧喺呢段时间开始咧，教廷咧就大量咧去赞助咧好多嘅即系艺术创作啦，同埋咧呢个建筑嘅兴建啊。咁所以當時咧就好多畫作啊，好多好出名嘅藝術家咧，都係當時同教廷拉上關係嘅。譬如我哋好熟悉嘅，即係米高安哲羅咧，就當時就幾乎真係服侍教廷啦、嗯。我哋見到今日咧梵蒂岡嗰個西斯丁教堂咧，即、就、係、是、米高安哲羅畫嗰個天花好靚嗰個即係、就是、上帝個創造咧，都係嗰段時間咧，即、就、係、是、得到教廷嘅贊助咧而畫出嚟嘅。 係啊，我哋依家去梵蒂岡度旅行，如果大家去過睇咧，就好有印象嘅，因為嗰個位咧係堆滿曬成個 chapel 入面都係人，因為嗰個地方本身都唔算好大，咁而好多人留喺度睇，個個就惡高個頭望住個天花，而佢係唔俾你影相嘅。咁啊，尤其是當大家知道每次真係要選教宗咧，咁啲書記啊、主教就會喺曬嗰個教堂入面咧，咁就去一齊去商量究竟下一任教宗係邊一個咁樣。咁呢一個教堂本身亦都好多故仔嘅。 同埋建築嘅有趣之處就係咧，即係新教邏輯咧，仲有新教倫理，我哋要講咧，就即係你一定要節省自己嘅欲望，即系你唔可以咁多嘢华丽。咁我哋即系好出名嘅清教徒，所谓清除天主教影响嘅一群人，你认为天主教嘅就系一种浮夸嘅，成日大肆资助起啲宏伟嘅教堂，咁啊攞晒我哋啲钱。咁所以咧，嗰班人咧，即系就唔信仰嗰啲高大教堂，信仰一啲好微小啊细嘅一啲社堂或者会堂，咁亦都唔足过啲咁嘅奢侈嘅生活。咁咧就变成好有趣嘅状态，就系话咧有一班嘅比较有钱嗰啲人咧，或者资助艺术嗰啲人啦，或者中意啲咁华丽嘅东西嘅人咧，就会向住天主教嘅方向走。皇室啦、皇帝啦、旧嘅帝王好中意。咁而一啲新嘅一班人咧，咁佢哋唔中意啲咁嘅地方，或者喺当时嘅欧洲比较 較落後嘅地方，譬如實質上當然落後就係神聖羅馬帝國範圍裏邊，即係遠離咗意大利核心嘅啲地方咧，就覺得啊、哎，我哋應該過啲新嘅生活。咁佢哋被迫害咗之後咧，亦都去好多地方啦，譬如咧美國啦、加拿大依啲咁嘅地方嘅人咧，佢哋就係所謂清教徒同埋新教徒嘅聚居地。咁呢啲嘅影響咧相當大嘅，咁佢牽咗兩批人同埋兩批嘅性格。咁我哋亦都話咧，即係建築咧就因為咁咧，亦都有一個好明顯嘅兩條路線喺度出現。 所以新教徒就會覺得即係羅馬嘅教廷咧就好離地， 太過分啦！ 你睇個教堂都知道離曬， 係咯，即係民脂民膏喺曬嗰度啊！ 係啊，咁但係我哋今日去睇翻啲建築物咧，就係、是、要有一啲咁多資源啊，可能啊，先至可以起到一啲咁出眾或者係留到依家大家都依然係會覺得非常之宏偉嘅建築物，依然留得低俾大家欣賞得到。咁好啦，咁我哋今節講咗一啲關於背景嘅一啲歷史資料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咁就繼續講多啲今次我哋今集嘅主題啦，巴洛克嘅風格嘅建築。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集我哋建築二嘅節目咧，會同大家講下巴洛克風格嘅建築嘅，咁同埋咧巴洛克風格嘅後期咧，又衍生咗另外一種嘅洛可可嘅風格。咁我哋今集嘅節目咧，就會同大家慢慢咁去長談一下。咁我哋咧上一節咧都講到咧喺羅馬嘅教廷咧，咁就希望啊回應翻啊馬丁路德嘅宗教改革運動咧，咁而覺得佢哋威脅到教廷嘅管治，咁所以咧佢哋亦都推行咗啲反宗教改革嘅運動啊，咁。而之後咧，佢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項目出嚟，希望咧去你話挽留人心又好，或者去點樣加強自己嘅管治又好啦。咁而喺建築方面咧，佢哋亦都做咗一啲嘢咧，希望大家可以見得到 嘅。係啊，冇錯啊！教廷咧喺推行呢個反宗教改革運動嘅時候咧，就覺得即係建築啊、藝術咧呢啲係可以挽留人心嘅。特別係咧，當教宗西斯圖斯五世咧上咗任之後咧，佢就大力咧推行咧，希望咧去改造咧教廷所在嘅羅馬市嘅嗱，我哋之前幾集咧曾經提過咧，就話基督徒啊，或者係即係信徒當時咧就好流行呢個即係朝聖之旅嘅，咁佢哋都會喺歐洲嗰度周遊列國，咁佢就去唔同嘅聖地嗰度朝拜嘅。咁當然羅馬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聖地啦，因為係教廷嘅所在。咁所以咧呢位教宗咧西斯圖斯五世咧就好希望咧透過咧改建羅馬城咧，就吸引更多嘅信徒喺歐洲其他地方咧嚟到羅馬嗰度朝聖，特別係咧好希望做到一个好靓嘅城市，令佢哋一嚟到罗马嘅时候咧，就觉得哇一声真系好犀利啊！原来呢个城市，咁因而咧就建立翻咧教会个威望嘅。 咁我哋又首先去仔细啲去分咗嗰个所谓罗马市，同我哋今日所讲嘅罗马同埋梵蒂冈，其实系咪同一个范围嚟嘅咧？ 其實就應該係同一個部分嚟嘅，即係梵蒂岡咧都係羅馬市嘅一部分啦。咁喺當時嚟講咧，即係個城市咧仲有城牆圍住嘅。咁如果大家即係去過羅馬咧，都知道即係羅馬其實就有條河嘅。咁河咧就將個城市咧就分開咗東邊同西邊啦。咁東邊就而家我哋成日見到即係羅馬帝國好多建築物嗰個地方啦，西邊咧就係而家即係梵蒂岡嘅地方。咁但係當時咧其實就有一個城牆咧去圍住呢個城市嘅。 咁即係話佢今次呢一個嘅羅馬市嘅重建計劃就包括曬我哋啱啱講嘅河嘅東西兩邊都有 嘅喎。 咁佢究竟係做咗啲咩去重建嘅咧？其實 嗱，佢最主要咧，其實個目的咧都係想人咧嚟到羅馬嗰度朝聖嘅。咁所以咧，佢就諗啦，究竟啲人嚟到羅馬嘅時候咧，佢會行一啲乜嘢嘅地方？咁所以咧，佢嘅計劃咧就係喺羅馬嗰度咧開闢幾條咧好大嘅路，而呢啲路咧係將羅馬城牆嗰個城門咧連接起嚟，亦都通過咧城裏邊咧最大嗰幾間教堂或者名勝古蹟嘅。咁所以咧，當時喺羅馬城咧就突然間咧就要開闢好多新嘅路啦，將所有咧呢啲大型嘅建築物咧連埋一齊。 咁就條條大路可以通羅馬啦。 係啦，係啦。 所講，咁我哋依家其實去到羅馬係咪都依然見到呢幾條大路嘅？ 冇錯啊，特別係咧，即係如果我哋喺北面嗰個城牆咧行去羅馬嘅話咧，你就會見到有三條大路咧喺北面城牆嗰度咧就通去幾間咧好大嘅教堂嗰度嘅。嗱，北面嗰城門咧，我哋叫做即係波波洛門啦，其實都係一個好靚嘅建築物，因為咧一入到呢個門口咧，教會咧就起咗咧一個好大嘅廣場嘅，而喺廣場嗰度咧就直接咧就見到有三條大路噶。呢三條大路咧亦都通向咗幾個咧重要嘅教堂嘅，特別係咧耶路撒冷聖十字聖殿啊，咁咧就係呢條路咧嘅盡頭啊，咁亦都通向咧另一個城門嗰度嘅。 咁而喺呢幾條大路就主要就係通去啲教堂度嘅，咁就同我哋之前話即係古羅馬其他嘅一啲遺跡建築咧就冇關係 嘅 咯。 哦，都唔單止淨係通去教堂嘅，譬如咧我哋之前講過嘅鬥獸場，一個好重要嘅名勝咧，都用呢啲新開嘅大路咧就連接埋一齊啊，就將呢個鬥獸場都開條新嘅路咧連去教堂嗰度。咁即係話咧，我哋即係信徒入到去呢個城市裏邊朝聖咧，我哋而家好容易啦，因為我哋跟住最大嘅路行咧，我哋幾乎就可以見曬所有重要嘅教堂同埋所有嘅名勝嘅。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咧，就係教廷咧，亦都喺每一間教堂嘅前面咧，都開辟一個廣場。所以而家我哋去到羅馬咧，我哋喺教堂前面都有個大廣場嘅。而喺大廣場嘅裏面咧，我哋都會見到一個方尖碑嘅。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即係個城市設計嘅。嗰啲方尖碑咧，原本咧就唔係喺嗰個位置嘅。嗰啲方尖碑咧，可能係歷史上咧，即係以前咧，特別好可能咧喺埃及嗰度咧，即係搜掠翻嚟嘅，搜掠翻嚟嘅。 即係唔係話佢哋喺當時新建造嘅，而係大部分應該都是在埃及運過來的， 大部分是古物來的，其實是教會或者是羅馬帝國這麼多年其實就搜掠了很多東西的，所以當時其實就已經很多方尖碑就是埃及那裡就是拿來的。 方尖碑都可以稍稍補一補，後來會講的女十五，所謂我們現在很出名法國的協和廣場，協和廣場中間也有個方尖碑，那個也是在即埃及搜掠回來，沒辦法，當時實在太好搶了，在非洲的東西，所以即大家都會在廣場會樹立一個方尖碑，做一個都是一種可能藝術形式的模式。 這個就很有趣的，就變成了是現在通過這個改造羅馬城就變成了一個即好像城市設計或者城市改造的計劃，就是每間教堂前面有一個廣場，廣場那裡就有一個方尖碑，有些教堂前面廣場甚至也有很多很漂亮的噴泉，所以我們今天去到羅馬見到很多這些名勝古蹟，其實都是因為當時的改造羅馬城計劃做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計劃那個有趣或者重要的地方就是說，就是它通過一個宗教的原因塑造了我們今時今日去旅行都會見到的羅馬城，就是我們今時今日見到的羅馬城，就是廟在裡面一直在那裡，但是我們的遊覽的方式整個建築的設計遊覽的路線的規劃就是靠著一次的中國改革的原因而完成，所以我覺得即那個影響出來的個效果跟建築的確是很大的關係。 是啊，而且這個改造羅馬城的計劃呢，我們都很多時候都會認為呢就是一個即城市設計 Urban Design 的開端，因為呢之前大家都可能即有錢就建一個建築物，就不會去想一個城市應該怎樣， 為什麼要規劃， 是啦，怎樣的，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很重要的一個行為。 而剛剛講這個就是在羅馬太白河的東面，而西面就是說我們今天在梵蒂岡這個位置，這一個反宗教改革運動的這個城市規劃是不是都影響到这个河的西面今日梵蒂岡的位置？ 在河的西面，即是梵蒂岡的位置，最重要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项目，就是重建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在罗马教廷就会认为是教会的基石，教会的开端的，因为当时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将教会就交托了彼得的，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整个罗马教廷的开始就是由于门徒彼得的。咁所以咧，喺聖彼得即係當日佢殉道咧，佢被釘十字架嘅地方咧，其實咧就一早咧就起咗一個教堂嘅。嗰個教堂最初嘅形式咧，就係我哋之前咧睇過一個巴西利卡教堂嘅形式，即係一個長方形十字形 拉丁十字 形式，係啦，冇錯，一個拉丁十字，一個好簡單、好簡朴嘅一個建築。不過咧，即係隨住連日咧，這個建築真係都冧咗啦。咁所以咧，教廷咧其實咧喺16世紀初期咧已經咧開始咧呢個重建嘅計劃嘅，甚至即係遠比呢個宗教改革運動之前已經開始了這個重建的計劃的。 但是呢個計劃咧就真係拖咗好長好長時間。呢個教堂咧真係經營咗幾百年嘅，其實幾乎咧係當時咧所有意大利出名嘅建築師咧都參與過呢個計劃嘅。有咩建築師即係例如咧伯拉曼特啊、米高安哲羅啊，全部都有參與過改建咧聖彼得大教堂呢個計劃嘅。但係咧當反宗教改革運動開始嘅時候咧，米高安哲羅咧基本上就係佢咧做緊呢個項目嘅。咁佢有一個最大嘅改動咧，就係佢去諗點樣可以起一個大嘅穹頂。咁我哋之前都曾經講過啦，即係穹頂喺宗教建築裏面一個好緊要嘅一個位置嘅。咁所以佢當時咧即係有參考咗咧另一個建築物，就係我哋上個星期提過咧喺佛羅倫斯大教堂嗰個穹頂。 咁大家咧就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啦 ，rthk.hk。咁喺第五台嘅節目《建築二》入面咧，就揾翻我哋今集講巴洛克風格嘅建築。咁而入面咧上載嘅圖片咧，大家亦都可以睇得到聖彼得大教堂嘅穹頂嘅外貌啦。咁亦都可以比照翻我哋喺上一個星期擺上網上面嘅佛羅倫斯嘅大教堂嘅穹頂，咁大家咧都會可以見到，其實兩者咧都係一個好相似嘅地方。 佛羅倫斯大教堂嘅穹頂咧，係當時就已經係起得最好、最大嘅一個，咁所以咧米高安哲羅其實亦都參考咗嗰個嘅設計嘅。但係咧佢嘅唔同咧就係佢再將咧嗰個穹頂嘅比例咧再拉長咗少少。嗱，我哋以前講過咧，喺萬神殿咧個穹頂咧就係半球體嚟嘅，但係半球體咧其實睇落去又唔係好靚嘅，咁所以咧喺佛羅倫斯大教堂嘅時候咧，建築師已經將嗰個穹頂嘅比例咧拉高咗少少嘅，唔單止即係結構穩陣啲啦，亦都睇落去靚啲。咁米高安哲羅咧亦都同樣咧就再將個穹頂嘅比例咧再拉翻高啲。佢嘅做法咧就同佛羅倫斯嗰個有少少唔同，就唔係淨係將個穹頂拉高，而喺穹頂下邊咧嘅部分咧就安多咗一個咧即係圓柱體嘅建築。咁所以咧，令到個穹頂其實睇落去咧，其實成個就高咗啦。咁、而佢即係亦都裝飾咗呢個圓柱體，佢就用咗好多咧以前嘅古代嘅柱式一啲柱咧，就喺上面咧就包圍住呢個圓柱體嘅設計嘅。 如果睇翻個教堂呢個穹頂嘅話咧，即係嗰啲圓柱同埋上面嗰個拱頂之間中間嗰個連接位咧，其實係做咗好多嗰啲細嘅裝飾啊，好多種種唔同嘅裝飾喺裏邊。我哋話即係巴洛克風格。嗰種嘅有得裝飾嘅地方都裝飾一下，即係你我自己咁嘅感覺嘅一種嘅睇法咧，呢一種咧就好非常咗明顯可以睇到出嚟。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靈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築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馮傑。 咁而我哋喺睇成個今日嘅梵蒂岡呢個位置呢，聖彼得大教堂固之然係大家嘅焦點啦。咁但係呢，其實佢出面嗰個廣場喺個建築嘅部分呢，亦都係呼應返啱啱我哋喺第一節入面講過嘅反宗教改革嘅運動㗎喎，係咪？ 係啊，冇錯啊。其實呢、這個廣場呢係後加落去嘅，咁大約即係喺1657年呢先至完成嘅，就比起呢即係頭先我哋講呢米高安哲羅起嗰個穹頂嘅時候呢，即係差唔多係遲咗100年嘅。咁呢個廣場呢其實起出嚟呢，如果我哋即係可以係睇到嗰個平面圖呢，係佢其實呢就唔係一個即係方形嘅廣場嘅，反而呢佢其實係類似一個椭圓形嘅廣場嘅。咁、其實呢有一個代表嘅意思嘅，就好似係呢即係一對手去圍住一班信眾一樣嘅。 咁而啱啱講到唔再係方方正正啊，講到一啲曲線啊，其實呢個就可以話係巴洛克時期嘅風格呢佢嘅一個重點所在咯，係咪？ 係啊，即係我哋當講巴洛克嘅時候呢，就我哋正話嗰個切入點呢，就係喺嗰個在宗教改革同埋反宗教改革兩邊個角力上，咁呢個一個好好嘅切入點嚟。咁但係巴洛克呢本身呢其實一個漫長嘅150年以上歷史嘅一段時期。咁其實呢佢係當時呢一個翻天覆地嘅改變。巴洛克中期最偉大嘅一位藝術資助者，如果佢自己建立咗一個非常大宮殿嘅，其實就係路易十四。我話路易十四即係其中最出名嘅事蹟咧，就係建立咗起一個凡爾賽宮。咁就凡爾賽宮，其實如果大家去過或者知道咧，其實喺巴黎更加嘅一個地方。如果你講到巴洛克，後來我哋講嘅洛可可風格咧，喺裏邊咧幾乎係見到大量嘅證據可以證明。咁啊，正話提到英國啦，英國好出名嘅安妮女王啦，佢自己起嘅即係好多嘅建築物咧，亦都係遵從住呢個即係所謂嘅洛可可啊呢啲風格而嚟。咁我哋可以見到咧，呢個巴洛克風格由意大利嘅起點之後咧，其實散到整個 歐洲係遍地。咁所以喺我哋今日去旅行，好多時見到嘅啲建築物咧，其實都即係同巴洛克又可以聯繫嘅地方。 咁所以咧，即係巴洛克呢個風格咧，就打破咗好多即係以前嗰啲諗法啦。無論係即係畫作啊，或者建築都係啦。咁特別係即係之前喺文藝復興嘅時候咧，就我哋好強調即係比例啊，好強調即係幾何噶嘛。你會見到啲建築物咧，都係一係方，一係圓，或者係方嘅即係倍數，圓嘅倍數嘅。咁但係咧，即係而家喺即係巴洛克嘅建築咧，就唔係啦，就好多時咧，就你會覺得好似好岩殘嘅。咁所以咧，就點解有啲人咧就認為巴洛克呢個字嘅意思咧，就係解咧一個好岩殘，一個即係好不規則嘅一個珍珠嘅。 依家亦都聽到有啲人會用 K 型的珍珠啊，去形容巴洛克嘅一啲建築啦。咁而其實依家就算係用英文去講 baroque 呢個字，其實都有呢一種怪異啊、複雜啊、繁複啊呢一種咁嘅意思嘅。呢一種嘅建築風格實際係點樣嘅咧？ 我諗點解啲人會覺得佢係 K 型咧？就係、是、因為咧，我哋睇個建築物嘅時候咧，唔能夠咧即係去明白到佢個原理啊，即係唔能夠明白佢係方形啊、圓形啊或者方形嘅倍數呢啲咁嘅原理，睇落去咧反而咧佢係即係好似係好流線型，係用好多大量嘅曲線啊、橢圓形啊呢啲嘅元素咧去起呢個建築物嘅。咁所以變咗我哋睇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發覺咧建築物咧就睇落去就好似比較立體同埋比較三維啊。因為以前咧文藝復興嘅時候，因為用呢啲數學嘅概念咧，好多時都受到一個單點嘅透視圖咧嘅影響嘅。咁所以我哋入到教堂咧就覺得好似即係樣樣嘢都係一排一排，好似跟嗰個透視圖咧有關嘅。咁但係巴洛克咧就唔係再跟以前嘅諗法啦，就係、是、反而咧係強調嗰個立體感。我哋就見到好多建築物咧都用好多曲線，或者係佢嘅立面咧都係好似玲瓏浮凸咁樣嘅。 咁我哋又試下用一啲例子，咁大家可以容易啲去理解。咁大家上到去我哋港台嘅網站 rthk.hk 喺我哋建築意嘅節目入面咧，咁我哋揀嚟今集嘅一個例子俾大家去再認識多少少巴洛克嘅建築啦。咁就係羅馬嘅四噴泉加六堂教堂嘅，咁亦都有一啲譯名叫做聖卡羅教堂啦。咁而喺個正面大家望佢呢個教堂咧，佢都好特別嘅，就係咧佢好多線條都係彎彎曲曲嘅。 其實佢個正面睇落去咧係個波浪形嘅，佢嘅柱嘅編排咧亦都係有啲前有啲後，以至咧即係做咗出嚟咧好似一個波浪嘅形式一樣嘅。咁咧令人咧即係望落去嘅時候咧就會覺得佢比較立體感啊，因為啲柱咧亦都同個牆身咧有少少嘅距離。排列咧就成為一個波浪形，咁睇落去咧就好似即係好新穎啊！ 即係呢種巴洛克常見咧，就是、一種好似漸越來越犀利、越來越向上或者越來越喐動嘅呢咁嘅，即係所謂好似好有動感嘅感覺。咁所以一講起巴洛克嘅時候咧，即係嗰種不斷咁喐動啊、有動感嘅特性咧，就喺度出到嚟嘅。 係啱啱啊，卓然講呢個動感呢個詞語，令我對比起之前睇嘅其他嗰啲建築物、就是，就係好似之前嗰啲就冇咁有動感嘅，都係比較橫直線多啲。呢啲曲線一出現咧，咁就令人眼前一亮。 是啊，所以就当时咧，即系一个好强烈同埋好新嘅建筑风格啊。咁特别系好似即系呢间教堂咁啦，佢除咗个即系嘅立面咧系好波浪形之外咧，你入到入边咧，你都会见到嗰个主殿咧好唔同嘅。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嘅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洛可可咧可以當係咧巴洛克嘅後期嘅一個發展。嗱，呢個發展有咩唔同咧？就係巴洛克嗰個不規則嘅形狀啊，或者佢個波浪形狀咧，都始終咧係用翻咧建築物嗰個結構去做出嚟嘅。嗱，譬如我哋見到頭先個四噴泉教堂咧，佢都係利用翻佢嗰啲梁柱咧去造成，即係一個不規則嘅編排，造成嗰個波浪形嘅。咁但係咧，洛可可咧基本上咧就係一個室內裝修嘅一個手法嚟嘅。我哋咧唔係利用緊咧建築物本身嗰個結構或者嗰個元素去做嘅，而系喺上边咧，好似再做一个装修，再包多一浸嘅嘢，而做嗰啲嘅装饰嘅。咁所以咧，佢系一个比较浮夸、比较咧即系戏剧性嘅一个室内装修嘅手法。 即系点解洛可可会越嚟越犀利，或者成个欧洲会出现呢个情况咧？就是、因为欧洲真系富得流油，真系太有钱。点解咧？譬如数西班牙咁啦，西班牙咧当时嘅白银贸易咧，真系喺西班牙不停咁开采。巴洛克时期呢段时间就系西班牙喺白银贸易上面赚得最多钱嘅时候，佢哋当时认 認為咧，成個歐洲嘅所有人都係同佢打工，因為佢不斷咁掘白銀同埋黃金就去買嘢。簡單講咧，就係話錢嘅力量咧就好強大。第一啦，咁然後咧，法國啦、英國啦，亦都喺呢啲咁殖民地貿易啦、黑奴貿易啦、毛皮貿易咗咧，就係全部都賺緊大錢。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咩咧？因為全球貿易嘅關係咧，中國嘅好多好出名嘅東西就過咗去。咁我哋成日以前都聽過絲綢之路啦，咁但係真係運過去好靚嘅咧，就係瓷器啦。即係譬如中東嘅一啲絨毡嘅包面嘅種種嘅設計嘅東西啦，咁所以如果你講譬如英國嘅安妮女王嘅時候嗰啲羅可風咧，我哋就會話咧佢所有嘅凳咧都係 sofa 嚟嘅，敷好厚嘅絨毡鋪面嘅凳啦，所有嘢都係要包到好軟淋淋，然後彩色繽紛嘅。咁我哋去講到法國嘅時候咧，羅可可咧我哋會叫做路易十五風格嘅，因為路易十四咧就大抵係康熙時期，咁啊路易十五就係雍乾時期。咁其實路易十五都好長嘅。年份，咁佢依咁长嘅年份咧，即系几乎系一个艺术资助者同埋一个知识资助者嘅大会，不停咁资助好多嘅艺术去做。咁然后咧，佢会发现发觉一啲好华丽到不得了。点解一个钟啊，即系一个欧洲啲钟上面要整好多细嘅公仔啊，转转转啊，好多个钟面喺上面。你睇时间啫，一个就够啦。但系佢可能有十几二十个钟面喺铺到好闷。點解呢？或者點解要好多嘅迴旋啊、螺旋啲感覺？就係、是、當時嗰種享樂啊、樂觀。簡單講就係覺得歐洲係正確嘅，呢條路係成功嘅一條路嘅方向。呢種樂觀嘅歐洲氛圍係常識。咁同我哋前幾集所講嘅黑暗時期啊、朝不保夕啊，完全係兩個唔同嘅世界。 咁依家我哋去睇洛可可呢個巴洛克後期嘅風格，我哋有冇啲例子可以俾大家見得到 咧？好多嘅例子咧，其實咧反而係真係遠離咗咧，即係意大利啊，或者遠離咗羅馬 嘅。譬如讲安妮女王嘅好多嘅室内嘅设计啊，譬如话凡尔赛宫里面某啲厅嘅内饰嘅装修啊，都系好出名典型嘅洛可风格。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嘅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嘅本土建筑。香港足跡， 大家都知道咧，我哋香港咧曾經咧係英國嘅殖民地啦。咁而依家雖然就回歸咗啦，咁但係咧，我哋仍然可以喺好多地方咧見到有殖民地時期嘅建築嘅。咁而呢啲咧，我哋亦都好多好珍貴咁樣保存住咧。咁因為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歷史嘅建築嚟嘅。咁而我哋今集嘅香港足跡咧，就會帶大家去睇下呢啲殖民地時期嘅建築。咁就包括咧有金鐘嘅軍部嘅建築，三個唔同嘅建築咧會帶大家去睇一睇嘅，包括有美利樓三军司令官邸咧，同埋军火库 啊。其实咧，如果大家去到即系金钟嘅香港公园咧，就几乎就系见到晒而家我哋即系头先讲嗰几个建筑物嘅。咁咧，全部咧都系因为咧，即系当时喺金钟即系香港公园附近咧，其实咧都系几个大嘅军营嚟嘅。嗱，如果我哋即系睇翻嗰个位置咧，我哋可以用咧即系皇后大道东咧做一个分界嘅。其实喺皇后大道东咧嘅北面即係沿海嗰邊咧，其實就屬於當時咧，即係英國皇家海軍咧控制嘅，而南邊即係上山啦，嗰邊咧就係陸軍控制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金鐘呢個軍部嗰個地區咧，其實係兩個唔同嘅軍隊咧共同即係控制緊嘅。 金小灣都仲有啲遺跡留低嘅，譬如話灣仔去金鐘中間有條軍器廠街咧，其實嗰度後邊就係香港警察一個總部啦。嗰度以前全部都係軍營嚟。咁啊，有啲老香港會講咧，當時喺嗰個地方咧，你唔可以行近啊，唔可以行埋去。咁你要由灣仔穿去中環咧，你要繞一條大路，避開曬所有嘢，你先至過到去中環嘅。咁所以以前講英雄被困筲箕灣咧，真係幾難行去中環嘅，呢個係真嘅。咁另外我哋話金鐘嘅英文係 MOT 啦，咁其實呢個都係即係解咗軍營嘅意思， 海軍嘅意思， 海軍啦。即係咁，所以我哋都會見到咧，呢啲嘅軍事嘅用地咧，其實都係香港歷史嘅重要一部分。 當時嗰個軍事用地都幾大嘅，因為咧佢喺金鐘裏邊咧有三個嘅軍營嘅，東面咧就有域多利兵房啦。北面咧就有威灵顿兵房，而西面咧就有美利兵房，系三个大嘅兵房嘅。咁其中最大嘅就可能系即系域多利军营啦，其实就系而家嘅即系香港公园同埋即系太古广场嗰个位置嘅。喺域多利军营咧，其实就比较多咧建筑物咧系今日咧留得低嘅。而呢个咧旧三军司令官邸咧，而家咧就改建咗成为茶具文物馆嘅。咁作为三军司令咧，佢就控制晒即系海军啊、空军啊、即系陆军嘅。咁所以系最主要嘅嗰个位置。咁个位置咧都系一望咧就望晒成个地势啊、维多利亚港嘅。 今日就系香港公园即系近。 住所謂頂嘅入口附近嘅一個地方啦。你去睇翻都係即係好容易去去到，可能有好多人已經去過都唔知道都唔出奇。 除了呢個三軍司令官邸之外咧，另外咧有一個好有趣嘅建築物咧，就係、是、一個軍火庫，咁就比較即係後生啲嘅，喺而家咧即係太古廣場嘅後邊嘅。點解咁有趣呢？就係、是、其實軍火庫本身個建築物咧都比較細小啦，就唔係最重要嘅一個建築物嚟嘅。不過咧近年咧就俾亞洲協會咧即係改建咗，成為佢哋亞洲協會香港嘅即係分部。咁所以咧而家咧我哋其實就可以去到參觀呢個改建咗嘅軍火庫嘅。 大家如果中意睇一啲展覽啊，咁有時嗰度都會辦一啲展覽俾大家可以睇得到。咁而但係我哋依家入到去咧，就唔單止係睇展覽，佢本身個舊嘅軍火庫咧，本身嘅遺跡咧或者特色咧，依然可以喺入面見得到，係嘛？ 係啊，去到嗰個軍火庫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仍然係即係以前嗰個舊軍火庫。不過咧，建築師喺上邊咧再加一啲嘅改動，即係將佢改為咗一個即係展覽館啦。嗱，我上次去嘅時候咧，見到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啊，就係、是、咧原來咧當時咧喺呢個軍火庫咧係有一啲嘅吊車咧係吊翻。啲軍火咧落翻去灣仔嘅，喺個軍火庫嗰度咧，佢都有一啲即係相啊，有一啲嘅資料咧，即係俾我哋睇翻嘅。我哋都會見到咧，即係有啲路軌喺度嘅。咁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方法咧，即係喺山上邊咧，將翻啲軍火咧運翻落山下邊嘅。除咗呢兩個舊嘅即係域多利軍營嘅建築物之外咧，其實而家香港公園仲有其他幾個即係舊嘅建築物嘅。我諗咧就好多人咧比較熟悉咧，就係個紅棉道婚姻登記處啊。其實就係即係以前咧，其實係一個已婚嘅即係英國軍官嘅宿舍嚟。咁所以大家去到香港公園咧，都可以睇下，即係所有啲舊式建築咧，都係以前咧域多利軍營嘅建築嚟嘅。 咁我知道咧，我哋頭先有提過嘅美利樓咧，佢更加特別喎，因為咧美利樓咧依家咧就已經唔再係喺即係港島嘅北岸啦，已經係走咗去南邊啦，咁啊直情係成個去搬走咗。咁呢一個嘅拆卸重建嘅工程咧，亦都係可以話一時佳話。 係啊，呢個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好大嘅工程嚟嘅，因為咧美利樓即係當佢冇做軍營。即係冇軍事用途之後咧，曾經就即係好多年間咧係成為政府嘅一啲辦公室嘅。但係當政府咧就決定將嗰笪地咧就係賣咗咧，就俾中銀去起中銀大廈嘅時候咧，咁咧呢個美利樓咧就需要拆除啊。咁但係咧美利樓本身就起得好靚嘅，咁拆除咗就好可惜。咁所以當時政府嘅決定咧就係將佢搬遷啊。而搬遷嘅做法咧就係直情係將佢拆咗，逐嚿磚咧去 mark 翻，即係究竟個磚咧係喺個樓嘅邊個位置，然後搬過去赤柱嘅時候咧。就根據嗰個記錄咧，再重新起翻出嚟嘅。 哇！咁呢個成個工程都幾浩大㗎喎， 即係當佢係神廟咁搬。 亦都係即係香港即係而家即係僅有試過一次嘅做法嚟嘅。 劃破限界，編寫建築新章，新觸角。 今集的新觸角會跟大家去介紹一位波蘭裔的美國的建築師，就是丹尼爾·李伯斯金。這一位的建築師，我們最熟悉他的其中一個作品應該就是在德國柏林的猶太博物館。如果大家去過的話，都會見到在一個感覺上很古典的博物館隔離就會做了一個很有幾何線條的一個博物館矗立在隔離，一眼就會見到很醒目的位置俾你見得到。咁依家我哋又介紹一下李伯斯金，咁佢究竟佢喺成個建築風格上面有啲咩嘅獨特之處？我哋喺呢個新觸角嘅環節入面，今日介紹下佢咧。 嗱，阿李伯斯金咧 ，Libeskind 咧，其實佢就同我哋之前咧講過嘅建築師咧有少少唔同嘅，就係佢本身咧其實係一個老師嚟嘅，即係佢係一個建築系嘅教授嚟嘅。咁佢之前咧嘅作品咧就好少嘅，直至咧佢即係參加一個建築嘅比賽，就贏咗咧呢個柏林猶太博物。管就成為咧佢第一個比較即係重要出名嘅作品，亦都可能係佢即係至今咧做得最好嘅一個作品嘅。咁可能咧，亦都因為佢自己本身都係猶太裔呢個背景啦，咁所以咧佢設計呢個博物館嘅時候咧，就真係有個好大嘅突破。其中一個最大嘅突破咧，就係我哋一般人覺得嘅博物館，就當然係即係一個館入邊有一啲嘅展品啦。又特別係如果呢個係一個戰爭嘅博物館，或者係一啲歷史啊，或者比較即係猶太人比較悲慘嘅歷史嘅博物館嘅時候咧，我哋都認為佢可能咧係會擺即係好多相啊、好多文件啊、好多即係展覽品，去話俾我哋知戰爭個殘酷啊，或者猶太人有幾咁受迫害嘅。咁但係咧，阿李伯斯金咧就採取咗一個好另類嘅手法啦。佢就覺得咧，我哋唔需要擺任何嘅展品，我哋用個空間咧去話俾人知猶太人俾人逼迫嗰個歷史。 嗱，點樣為之用個空間去成為即係、就是、空間自己係一個展品咧？就係佢設計呢個建築物點解會個外形咁古怪咧？就係、是、佢希望啲人入到去嘅時候咧，係覺得個建築物入邊咧，其實個空間咧就係好窄長嘅，好似係一條路咧彎成好曲折咁樣， 折曲或者扭曲嘅路線。 咁、啊、所以咧，佢就希望人哋入到去嘅時候咧，就覺得個空間感咧，令你好似你係俾人受緊壓迫一樣。 嗯。 啊、特別係咧，即係嗰個形狀嗰、那個曲折形狀咧，其實如果我哋喺平面望落去咧，佢原本咧就係、是、咧用一個猶太嘅標誌，一個六角星咧，好似拆開咗呢個星，好似一個星咧俾人咧即係搞爛咗、搞破壞咗，而形成一個曲折嘅形狀。喺入邊嗰個空間咧係好窄長啦，好似受住呢個壓迫啦，同埋咧佢開咗好多嘅窗，而呢啲窗嘅開嘅手法咧就好得意嘅，就好似咧用戒刀係喺個建築物嘅表面咧戒好多條裂痕咁。你喺入到去個空間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啲光透過個窗咧，好似一條一條裂痕咧。即係啲光咧灑落去入邊個空間咁，佢用呢個咁樣嘅手法咧去表達猶太人當時個哀傷嘅。 咁即係話佢成個嘅博物館本身就好似係一件展品咁樣，去俾人哋去回顧翻呢段歷史，去感受翻嗰個猶太人嘅歷史嗰種悲傷。 係，同埋佢係一個即係喺呢一段歷史裏面，佢有發言權，即係本身係猶太裔，同埋波蘭同德國喺即係二戰之間聯繫好強嘅，即係都係德語區啊。咁所以結果出現一個好大情況，就係佢本身有一個好明確嘅想法喺裏面。咁我哋話呢個建築物嘅特殊之處就係佢呢個建築師，除咗建築師之外，他自己仲系好似一个参与者或者见证者，佢喺呢个过程里边，佢系身在其中，咁所以佢嘅表达，即系佢用一个所谓艺术品嘅方式表达，即系个人内在想法嘅表达咧，就同其他我哋一直睇之前睇嘅建筑有啲唔同，即系其他建筑啊，人哋叫我起个建筑，我冇咪起咯，但系佢系参与者或者见证者。那個諗法或者做法就變得完全不同。 其實不只是建築師成為那個參與者，而是最重要就是話去看呢個博物館的人，那個遊客就不是純粹是我看展品 的。因為柏林的猶太人館咧就不是展館咁簡單。 係啦，而是即係行入去，你本身自己都感受緊嗰個空間，感受緊嗰個光影的效果，咁你都是參與緊，即係明白緊嗰個感情喺當中。 我即係都揾翻佢啲句子，即係佢唔相信建築是中立的，即係佢唔覺得建築是冇看法。佢認為建築物本身就應該賦予意義，即係我睇佢嘅一啲嘅記錄裏面佢有講過，咁同埋可能佢因為之前係老師啦，咁所以佢對依一啲相關嘅講法講得好清楚，即係佢對自己好 personable 講到自己想講嘅嘢，咁呢個都係可能佢嘅突出之處。 我覺得呢個即係柏林猶太博物館咧，可能喺我哋即係當代嘅建築史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設計嚟嘅，因為佢真係顛覆咗好多我哋以前對博物館嘅一個諗法，即係讓空間成為嗰個展品，同埋嗰個空間個感覺咧係非常之強烈嘅。有啲人咧就話李柏斯金做嘅設計咧，冇一埲牆咧係直嘅，全部咧都係斜嘅。咁當然呢個係誇張咗啦，佢當然都有啲地方係直嘅啦。咁但係咧又就係因為佢用呢啲咁樣嘅新嘅即係設計手法咧，令到個空間感比以前我哋見到嘅建築物咧係強烈好多 嘅。我見佢有其他嘅建築咧，都有類似咁樣嘅風格嘅，就係佢好中意用一啲我哋話好似結晶體咁嘅形狀啊，係啦，好 crystal 咁樣嘅，好多個角嘅尖角嘅咁樣去突出嚟嘅，都係歪嚟歪斜嘅，咁而去突出佢呢、這個可能就係佢自己嘅一個風格嘅建築咯。係 啊 係 啊， 就算我哋話近近地喺香港，好似都有佢嘅作品喺度。 搭車嘅時候經過嘅話，就譬如城大 經過哥和老街 係啦，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咧，就應該係佢嘅設計啦。 係啦，冇錯。係啊，咁都係。即係用咗好大量咧，即係一啲斜嘅牆體啦，嚇咁所以入邊個空間咧都係好特別嘅，即係都同普通即係我哋見到嘅學校嘅建築就好大嘅分別嘅。 都見到係一個好另類嘅建築嘅，即係嗰個地方其實附近咧都係我哋啲香港比較冇乜做過啲咩嘅，即係比較荒啲嘅地方。咁就係中間有一個非常現代嘅一個建築物喺度，都係鶴立雞群嘅位置啊。 建筑的美呢可以从多角度去欣赏，就好似艺术流变，每个时期的独特风格呢都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而每个风格的终结，新风格的来临呢，既不会是一朝一夕之间发生，亦都同整个世界的变化呢互相扣连，好似巴洛克时期的华丽风格就因为时局动荡而产生巨变。下一集再同大家介绍新古典主义，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